嗱，我哋今晚咧就系讲安行守道啊，呢四个字中啊，我哋讲过咧系呢个安排。咁啊，现在我哋咧就系讲呢个守道。守道咧就守啲乜嘢嘅道咧？就系守于咧呢个八正道。凡系一个修行人，咁一定咧要依呢个八正道咧系为基础，所以我哋要守于咧呢个八正道。咁啊，边八种嘅正道咧？第一种系叫做正见啊，正见咧就系有呢个正确嘅知见。所谓正确知见，就是我哋要深信啊呢个因果嘅道理。世间上每一切嘅事情啊，都有佢呢个因，都有佢呢个缘，有佢呢个果报。佛法里面虽然咧系好多好多道理啊，我哋如果将佢简单嚟讲一句咧，就系要明白因果。因为世间上嘅事情，点解有啲人咁穷，有啲人咁富，有啲系长命，有啲系短命，有啲人咁有学识，有啲咧系冇书读咧？其中咧，都每一个人啊，有佢自己做嘅因，然后啊，先至招感到咧，所谓各式各样不同嘅果报。就以我哋呢个修行嚟讲啊，咁啊修行之中啊，亦都有修呢个大乘法，亦都有修呢个小乘法。咁啊修呢个大乘法之因，我哋将来就可以得成就呢个大乘嘅佛法果报。我哋修呢个小乘之因啊，将来得到呢个小乘嘅果报啦。所以我哋具足正知正见嘅人，我哋首先呢要了解呢个因果嘅道理，同时呢亦都了解啊呢个善恶嘅因缘，亦都呢真真正正了解确信啊呢个八正道系为真正出苦海嘅法门。所以第一呢就系叫做正见啦。咁第二呢就係正思维，当然就唔係话邪思维，我哋心心念念啊係思维于呢个道法，我哋心心念念啊思维道法啦，就係放弃呢个贪嗔痴个烦恼，从此呢就唔会受呢个生死轮回啊嗰种啊痛苦，希望有朝一日呢可以成就无上菩提佛道。咁我哋心心都系如是念啊，就名为佢哋正思维。第三呢就系佢哋正语啊，就系呢个真实嘅语言。金刚经呢就系赞叹佛啊，系真语者，系实语者，是如语者，是不狂语者，是不自语者，是真实语，如所如说。他所有讲出来一句一句的法语，都是从他这个自心里面所证呢而说出的。那么我们身为一个佛弟子啊，在在处处亦都要讲这个真实语。因为讲真实语，先就可以远离呢个恶口、两舌、妄语同埋呢个耳语。我哋离开呢啲咁嘅恶口、两舌、妄语、耳语啊，就名为佢哋真正嘅语言，系佢哋正语啦。咁啊，第四咧，佢哋正明，咁啊，正明咧就系用。这个受持五戒呢，正我们的生命。 我哋就唔好杀生，唔好偷盗，唔好奸淫，唔好妄语，唔好饮酒啊！咁啊，先至可以得到咧，以呢个正直之因啊，咁啊，起码来生咧都唔会堕落，系得翻一个人道。咁都明白佢哋正命啊！第五咧，佢哋正业就系真正嘅事业。我哋每一个人生在呢个世间咧，都系要做事情嘅。咁我哋如果做事情，我哋要做嗰啲正当嘅职业，例如好似劏猪啊、杀牛啊、劏鸡、劏鸭咧，呢啲屠夫嘅工作，我哋就唔好做啦。好似打猎啊，打嗰啲畜生，我哋应该又唔好做。好似钓鱼啊，或者佢捉鱼啊，我哋亦都唔好做。好似占卜啊、算命啊，我哋亦都唔好做。或者反思啊、走读啊，我哋亦都应该唔好做。我哋所做嘅系呢个正常嘅职业，系呢个正当嘅职业，我哋规规矩矩，用呢个正当嘅方法咧去谋求我哋嘅生活，咁呢种咧名为叫做正业啦。第六就系正精进，精进咧固然修行人要精进啦。其实我哋做世间每一切事情咧，都要精进噶。我哋做工亦都要精进勤力啦，唔系人哋就唔请啦。就算我哋做生意，无论大生意、一般小生意，都系要自己啦，好小心，样样都要照顾得到，稍微疏忽咁多咧，都唔系咁容易咧赚到几个钱嘅。咁呢都系精进嘅功夫咯、哦，你处处都留心到，处处都关心到，处处都照顾得到啦。咁啊，啲生意先至做得好，先至有少少嘅钱赚啊。咁所以呢个精进咧，唔单话修道者要精进啊，其实我哋一个咧就系家人啦，谋生都要精进。咁我哋现在讲正精进，就从呢个修道呢方面嚟讲嘅，系分为四类。第一呢，以身更恶，或者我哋曾经咧做错一件事，或者曾经起过一个唔正常嘅念头啊，已经咧系生起噶啦，我哋即刻咧要断除。好似乜呢？好似咧除去嗰条毒蛇。咁如果呢间屋有条毒蛇喺度啊，咁即使今日咧咬你唔到啊，但系呢条蛇如果唔取消咧，唔将佢就捉咗佢掉咗佢咧，喺你个屋企嚟啊，始终有日咧好容易啊，俾佢会咬亲嘅。所以我哋要除咗佢啦。就个譬如我哋一个修道人。如果有咗呢个恶念，有咗呢个恶事咧，我哋快啲要令佢断除，唔好再令佢咧增长。所以话以身嘅恶就要令佢断啦，好似除咗呢个有毒嘅蛇药。咁第二咧，未生嘅恶令佢停止啊，好似咧提防啊。嗰啲瘟疫啊，嗰啲痢疾一样，未曾生起一个恶念，佢将近要生噶啦，我哋快啲停止啊！就好似有嗰啲瘟疫嘅时症啊，我哋知道呢啲瘟疫时症就嚟要发作噶啦，我哋快啲咧去防备，或者打针，或者食药，唔好等嗰啲瘟嘅疫病咧发生。所以话未生恶要令止啊，好似防止呢个疫病一样。第三咧就以生善就令长啊，已经生起呢个善心，或者我哋善念， 或者我哋已经咧做咗呢个善事，我哋要继续咧令佢增长，要多做啲，就好似啊，我哋用水咧去灌溉咧嗰啲果物一样。咁啊，呢个果已经咧生咗出嚟噶啦，但我哋都要啦吓，淋下水滋润佢，等佢唔好咁快枯谢。就如同已生出呢个善啦，我哋继续令佢增长。那第四咧就未生善令生啊，好似咧系种咗得好个禾秧。嗱，我哋种咗嗰啲好个禾秧啊，我哋好啲栽培佢，令呢一棵好个禾秧咧咁啊上进增长。就譬如我哋修道嘅人咧，佢未曾生嘅善。将近要生啦，我哋即刻咧要令佢呢个善心啊、善事啊、善业啊，要生起，要去做，咁就明白佢哋正嘅精进。嗱，第七咧就是正念啊，嗱，正念咧就系一个正确嘅思念，系一个正确嘅念头，好似我哋常常作观系点样咧去修行。点样咧去办道？点样去用功？点样去精进？呢啲都系咧一个正嘅念头。第八咧就系正定啦。嗱，定咧通常讲就系有持戒嘅力量。我哋嘅人如果能够持戒，所谓万缘放下，唔俾嗰啲外边嘅境界咧。是转咗去。咁我哋既然呢持戒持得好，唔会俾嗰啲外境转咗去。呢、這个心呢唔会攀缘呢个外境啊。咁我哋嘅心呢就会静下嚟。我哋嘅心静下嚟，咁然后先至可以发生呢我哋呢个智慧。咁所以第八呢就是正定啦，咁以上咧就系属于咧守道呢一方面。所谓安贫守道啊，修道者要安于呢个贫困，唔好过分咧去追求呢个物质，以共咧呢个虚名。我哋要守于呢八种嘅正道，佢话为为就事业啊。我哋既然守道有正定啦，咁啊当然咧就能够发生呢个智慧，所以唯有呢个智慧咧就系佢自己嘅事业。如果冇智慧，系唔容易断烦恼，呢个道咧亦都唔容易修得成。唯有有智慧啦，咁啊先至可以降伏烦恼。断烦恼啊，咁啊呢个道咧，先至容易修得成。所以话为为就事业。个第四觉知懈怠堕落，常行精进，破烦恼恶，驱伏四魔，系出阴界狱。咁啊，呢一段经文咧就系八大人国经里边咧个第四国之，名为叫做常行精进国啊，就系常常咧修行，保持咧我哋有一个精进心。嗱，咁啊精进咧本来就系菩萨六道行中咧系其中之一种嚟噶。嗱，咁啊六道法。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咁啊，精进咧就佢排于第四。咁啊，无论六道法中前后各五种法，你修任何一种，都要有个精进心咧，咁啊，先至可以办得好啊。如果冇呢个精进心咧，就系冇法子咧。是办得好的。咁所以精就是不杂，进 就是不退。我哋布施必然要有呢个精进心。我哋如果守戒去持戒，要有呢个精进心。我哋如果修忍辱行，亦都要有呢个精进心。我哋如果修呢个禅定，咁啊亦都要有精进心啊。我哋如果修智慧，咁啊亦都要有精进。咁啊，如果冇咗呢个精进心，佢加工策法啦，咁啊前后呢个五道咧系冇法子修得成，冇法子令前后五道咧系到达呢个涅槃不生不灭嘅彼岸。咁啊，所以精进个反面咧就系懈怠啦。因此佢第一句都讲话懈怠就堕落啦。咁啊，鞋咧就系我哋嘅身体嘅疲倦。咁啊，如果我哋身体疲倦啦，就唔系咁容易做到呢个断恶修善。呢个怠咧就系我哋呢个心里边个放纵啊。如果我哋呢个心识放纵，就变成有咗咧呢个心理唔正常嘅病态。所以懈怠唔精进办道啊，就会招致咧系堕落之由。咁啊，所以凡系一个人懈怠啊，每一件事都提唔起精神去做嘅咧，我哋如果对住呢一种懈怠个毛病，唯一嘅咧就系要精进，要自己咧时时的警惕，明知咧是辛苦了修道，明知他办道修行是辛苦了，那我们呢都要去精进去修去行，不要呢懈怠啊。那么佛在世的时候，那么有一位弟子呢，他就是天眼第一的阿罗律陀尊者。咁啊，佢虽然证到阿罗汉出世解脱啦，但系佢一生人咧系有一种咧咁毛病，就系喜欢咧瞓觉啊。咁啊，佢常常亲近法去外边咧，咁啊讲经说法啦。咁啊，佛有人请佢讲经说法啦，佢就带埋一班嘅阿罗汉嘅弟子啊，常随住佢噶。都有1255个人，咁啊阿罗律亦都系其中之一咯。咁啊，佢哋常常一听经嗰阵时咧，佢哋最中意黑眼瞓。人哋个个都听得啦吓，都唔知几有精神，听得唔知几有乐趣啊，听得都几滋味。但系佢咧一坐低咧。听得唔够3分钟啊，佢就瞓觉。咁啊，一味点头瞓觉。佢唔单瞓觉啊，佢每每咧瞓到打呼啊，嘅嘅声咁样。嗱，咁啊，试问啊，佛讲经，大众都好静，坐喺度听。咁啊，如果你瞓觉都不得已啦，你仲瞓到咧打呼啊，嘅嘅声咁啊。咁啊，当然亦都影响大众啊，去听经，亦都影响佛咧。咁啊，当时咧喺度说法啊，嗰种嘅情况。咁啊，再有一次咧，佢又跟佛喺外边讲经啦。哎呀，系同样老毛病发啦，一坐低唔够几多分钟咧，佢哋一味点头黑眼瞓，唔得啊瞓啦，佢仲瞓到得嘅嘅声。咁啊，当时佛咧，真冇法子咧忍得住，亦都都冇法子咧唔将佢警惕啦，因为佢就系在家佛啦，所谓8个堂兄弟中咧其中之一位，咁亦都可以讲咧与佛咧系有呢个亲属之缘。咁啊，如果佢犯规矩， 咁啊佛都唔苛斥唔教训佢啦。咁啊恐怕人家哋话佛咧偏私啊，咁啊又点样可以统领其他嘅大众咧？所以佛咧又好似啊，见到佢又系咁样，一听经啊坐低就瞓觉，瞓到咧嘅嘅声嘈住啊。所以佛当时就讲咗四句话，佢话突突就何为罪啊？佢罗斯的旁急累啊，何为一岁的岁千年，就不问佛名字啊。咁啊，呢个突突咧，佛就即刻喝一声咁解。佢话为乜事你又瞓觉啊？佢话你瞓觉瞓到打呼嘈住人啦、啊，好似蚊啦，好似嗰啲螺丝旁急累啊，好似呢个塘里边嗰啲螺丝啦，或者嗰啲田螺之一类啊。嗱，咁个塘里边嗰啲田螺嗰啲螺丝咧。如果佢唔喐都真係呀定住喺度呢，因为佢冇脚嘅，佢亦都唔走得几远，应该呢佢一生喺边个地方就係边个地方，佢都好少喐动走咗去㗎啦。咁而同呢你瞓得觉一样呀，咁你坐着瞓觉一咪点头唔喐唔动呀，你话系唔系好似嗰啲螺丝旁急类呢？所以一岁都岁千年，你又点可以闻到佛个名字啊？你咪即使亲近佛，亦都得唔到好处啊！咁啊，当年错过。咁啊，佛呢呵斥佢之后，佢仍系未醒，咁啊，仍然仲系喺度瞓觉，等到咧打呼嘅嘅声。咁啊，佛就算啦，已经啊批评咗佢啦。咁啊，仍然讲经啊，咁啊，等到讲完咧，咁啊，讲完佢就醒咯，因为大众要起身，要送佛回去啊嘛，大众都离开啦，咁啊，个个起身啊，男有啲嘈吵嘅音声啊，咁啊，佢亦知道讲完啦，佢亦起身咧，咁啊，翻去呢个宿舍，咁啊，当时嗰啲同学咧，见到佢都好似毫无感觉咁样，因为佛呵斥佢嘅时候啊。佢仲系瞓紧觉噶，佢都唔知道，所以啲同学咧就问佢啊，佢话阿罗律啦，佢话你仲咁开心，你知唔知道今日佛啦呵斥你阿哥？我唔知喎，咁啊佛啦呵斥我啲乜嘢咧？咁啊当时嗰啲人就照样将呢四句话系念翻俾佢听，咁阿罗律听啊。始终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亦都是得证出世阿罗汉果的圣人，那他一听的心很难过，那自己呢从今以后精进了，那他七日七夜那不睡觉，那用功修行，但是我们这个肉体呢蟹台就固然不好，但是你精进到过了龙呢，咁亦都会发生无病喎。咁佢由于七日唔瞓唔休息，咁佢修行啊，变咗将嗰对眼咧劳坏咗，嗰对眼就发生问题，变咗盲咗啦。啊，咁啊盲嗰对眼咪仲苦，唔可以跟佛喺外边托对黑蛇，咁啊因此仲更加难过啊。咁啊，后来佛咧就知道啦，咁啊，特登去到佢面前就开示佢，佢话阿罗律啦，佢话你个肉眼虽然坏咗啊，佢话你个心眼都未坏喎，所以教佢啊，根据《灵经》咧，修一种叫做傲见照明金刚三昧，咁啊，佢得到呢个半头天眼啊。唔会因为呢个肉眼盲咗睇唔到，佢个天眼呢能见啊，见到呢个三千大千世界内外一切嘅事事物物，佢呢个清楚嘅程度呢，好似有一粒呢少少嘅生果呢放响佢自己嘅手掌嗰度呢，一眼望落去咁清楚咁明了。 咁啊呢啲咧都系属于啊一种精进，就系、是、鼓励啊我哋呢个后学者咧要常常要精进啦、啊。如果懈怠咧，就只有堕落。所以话懈怠堕落，应该就要常行精进啦、啊。嗱，咁啊行精进咧，我哋佛教里边。所谓过去的诸佛菩萨乃至到高僧大德以及近代的人，很多对这个佛法是精进的，我们引些事例做个证明。《法华经》就有28品，其中有一品是叫做常不轻菩萨品。咁啊，呢一尊菩萨个名咧，佢哋常不轻，常常咧唔敢轻慢人，常常咧唔敢睇小人，咁啊叫做常不轻菩萨。咁佢点样唔敢轻视人咧？咁啊，佢本来就一个出家个法师，系一个出家个修道者，系一位出家菩萨。但是他见到任何人呢，那么他都叩头顶礼。那么人就问他说，法师啊，他说你是一个出家人，那么为什么跟这个在家的修道者那么叩头呢顶礼呢？那么当时常兵菩萨就说，他说我不敢轻于汝等，他说汝等啊，即是你们啊，人人都是未来的佛啦。点解呢？因为佛讲佢一切众生都皆有佛性啊，有佛性者都可以成佛，只系呢个时间呢、这个先后唔同啫。嗱，咁啊，既然人人都可以成佛啦，佢话我咧就唔系顶礼现在啊，你现在系居士嘅身份。他说我现在顶礼呢，就是顶礼未来之佛，你总有一日会成佛，我就是顶礼这个未来之佛啦。所以他常常见到人呢，他都叩头顶礼，不敢轻视一切人，以表示自己的精进，以自己的精进心去鼓励别人。所以称他为叫做常不轻菩萨。嗱，咁啊，佛教里边有叫做地藏经，相信好多人都做过。地藏经就系讲地藏菩萨，咁啊，因中点样嘅发心，点样嘅发愿，去精进度众生。所以佢因中行菩萨道嘅时候啊，他都发愿，他说要众生道尽啊，先至方正菩提。他如果地狱未空呢，我都誓不成佛啦。嗱，呢啲都系菩萨嘅精进，佢嗰啲精进心啊，不可思议啊！佢要道尽嗰啲众生，嗰啲众生啊，通通成佛啦。他自己先至成佛啦，佢话众生道尽，方正菩提。嗱，咁如果众生堕落于个地狱，仲未曾修行成佛啦，我自己佢都唔会成佛，仍然咧喺个地狱里边咧去度众生，一定咧要度到啲众生咧个个成佛，佢先至成佛。所以地狱未空咧，佢誓不成佛啊！呢啲系地藏菩萨咧，嗰种精进啊，度众生不懈怠嘅心愿。嗱，咁啊，佛教里边有部叫做《阿弥陀经》，虽然大家亦都好多人中过噶啦。咁啊，《阿弥陀经》咧就系赞叹极乐世界啊，阿弥陀佛嘅功德。以及阿弥陀佛所住持的西方极乐净土的不可思议。那么阿弥陀佛因中啊，他 他曾经做过一位出家人，他的名字叫做化藏比丘。那么他初初未成佛之前，他做这个化藏比丘呢，他就曾经在佛前发过愿，他发的什么愿呢，亦都是度众生的愿，一共呢就是有48种，所谓48愿度众生，九品都咸令登给我。咁阿弥陀佛因中为发作比丘之时，佢发呢个48种嘅大愿，愿欲度众生，愿一切众生离开呢个五族恶世，离开呢个五族嘅秽土啊，愿一切众生啦都往生西方极乐清净国土，莲花化生啊！咁呢都系阿弥陀佛呢嗰种嘅慈悲，嗰种嘅精进愿力，发呢个48愿啦，去度众生啦。嗱，今日净土中个开山祖啊，庐山慧远大师，佢为咗弘扬净土啊，咁啊佢30年。都是在这个山里面住到啊，领导大众早晚念佛，自己用功，领导大众用功，他30年未曾落过山啊，这就是表示他的精进。固然他领导大众修行，亦都是自己修行，当然都要给点时间去栽培啦，所以他30年来都未曾落过山，日日是这样自己修行念佛，亦都领导大众修行念佛。那至于说近代的呢，那么最有名的一位印光大师，这处呢都有很多印光大师的家言录。那么印光大师是近代净土中一位了不起的高僧大德，他常常劝人念佛啦。咁如果我哋咧睇下印光大师个语录，我哋生起一个道心嘅念佛啦，咁我哋将来亦都有机会咧系往生西方净土。咁印光大师未曾啊，所谓闻名以前。咁佢就喺呢个普陀山，咁中间有一间叫做法语寺，咁佢老人家就喺呢个法语寺啊闭关，就闭咗20多年。咁呢20多年佢唔系瞓觉食饭，佢就专一咧喺呢个藏经楼啊，日日咧系研究藏经，研究呢个净土法门。咁佢20多年都未曾离开过呢个普陀山个法语寺半步，所以后来有一次咧，大家都仰慕佢个道德啦，咁啊先至请佢出山去呢个苏州灵岩山啦主持道场，咁啊系为近代一种咧不可思议嘅功德，亦系近代咧一。说专门啦，系弘扬净土嘅道场，佢老人家亦都系近代啊一位咧，系人所共知、人所尊敬啊，系人所敬仰嘅净土大德。咁啊，呢啲啦都系说明啊佢哋嘅精进。嗱，咁啊，最近所谓呢个30年来。由于大家呢好多人啦从中国大陆来到香港，咁好多法师都到咗香港弘法，咁我都有几位同学呢，咁呢几位同学仲在嘅，仲係未曾往生，仲未死嘅，仍然喺香港嘅，咁佢哋修咗咩嘢法门呢，佢哋修一种呢係叫做波州三门， 咁啊，乜嘢叫做波州三昧咧？相信大家咧有啲人未听过嘅。佢就九十日，即系三个月咧，系唯一段，即系唯一期。等住你一系就唔做，要做一定做三个月，唔可以增加，亦都更加唔可以减少啦。咁佢点样行啊？点样收咧？咁佢一间屋。一间屋呢在这个当中的地方啊，他就找一条那些所谓坚硬的绳呢，就在个屋顶呢绑住蹬下来。咁啊蹬到呢齐他自己这个胸部。咁他就绑了个三角形的框框。咁啊这个三角形框框啊，咁啊尖尖呢就在上面呢绑住啦。咁啊打横嗰个地方呢佢就可以伏住喺度嘅。就係话呢种波州三昧呢佢又唔坐佢又唔瞓佢要行足三个月。咁啊行足三个月呢初初嗰十日八日呢係好有问题嘅。因为我哋啲脚虽然行路啊，我哋一般呢嗰啲有一种限量。唔可以成日行噶噃，佢行下总要休息，总要坐下，啊或者咧我哋夜晚瞓觉啦，咁啊当然就唔行啦。呢啲都系嗰啲脚咧系休息嘅时间。嗱咁既然佢三个月都瞓觉唔坐啊，三个月行足不停，咁啊最初嗰十日八日咧系最辛苦嘅。咁啊行啊行啊啲脚都肿啊会啊，咁啊再行下咧，由于佢又冇瞓觉喎，咁咧可能咧就好容易咧会扑低啊，所以佢就响个屋嘅中间咧，咁啊吊一个三角框框咧，主要就俾佢啊。如果真正个好眼瞓或者个脚好攰咧，支持唔住咧，所以佢成个人就仆响嗰个咧。吊住呢个三角框框嗰度，由于佢唔系紧噶，佢用条绳吊住啦，就梗系摇摇摆摆、摇摇摆摆咁噶啦。咁啊，以此咧就提醒佢呢个精神，唔好俾佢咧瞓得得咁熟，唔好俾佢瞓得得咁冧。嗱，咁啊，如果过得两个礼拜之后咧，佢都唔会发生意外咧，嗱，咁啊，以后就好过啦。以后咧，佢嗰只脚咧就慢慢咧唔会再肿，咁啊呢个人咧习惯咗，呢个精神咧亦都咧吓好畅快，所以佢就九十日一期行足九十日，呢九十日瞓觉固然系冇啦，坐亦都冇，咁啊食饭咧人哋送到嚟俾佢食啊。佢都系揸住嗰一碗饭咧，慢慢行就慢慢食，慢慢行就慢慢食啊。或者佢几渴饮水，亦都系慢慢行就慢慢饮。三个月里边咧，唔瞓觉唔坐，行足咧系三个月。咁啊，当然佢唔系净系行噶喎，佢都系用功啦，或者系念佛，或者念菩萨。或者念某一部经佢过背嘅，或者捧住部经嚟到自己去做嘅，咁啊以此咧就修行，呢啲都系属于咧上行精进。嗱咁啊佛在世嘅时候啊，咁啊有一位尊者咧，佢个名咧系叫做二十亿劫，咁啊佢亦都证咗阿罗汉噶啦，后来。咁啊，当佢未曾啊证阿罗汉之前，咁佢都好用功嘅。咁啊，成日捐行去办道，佢就收呢个三十七道品。咁啊，成日咁啊，捐行啊，行到嗰只脚咧都损啦，行到嗰只脚咧都肿啊。咁啊，但系佢始终未能悟道啊。未能得正果位，咁佢有多少退心啊？咁佢一谂， 他说我屋企呢即是在家是很有钱的生活不愁。那么既然我出家想修行了生死他说怎样修都道业未成。那么亦都呢未能得到果位。我就修来做乜都不如我回屋企啊我又有钱生活又安定都不如将我家中嗰啲钱就嗰啲钱啊咁咪做啲布施嘅工作咁咪收啲福咁咪仲好。咁佢嘅心呢好决定啦。咁但係佛就有他心通喎佛都知道啦知道即刻呢就叫佢去。佢话二十亿二啊佢话你嘅心里面系唔系諗到啊所以你要退心要翻屋企呢专门修福布施的事呢咁二十一听啊好像佛真的知道自己心中这个问题咁只有直言啦咁当时佛就问佢啊佢话二十亿二啊佢话你在屋企未出家时你做在家的时候啊咁你是做乜嘢工作你最喜欢乜嘢啦咁佢话我最喜欢弹琴啊咁佛就话弹琴啊呢、這个琴就有嗰啲弦线啊佢话如果你弹琴嘅时候嗰啲弦线拉得唔紧有乜嘢效果呢佢话拉得唔紧啊梗係嘅声音呢淋啦唔好听啦佛话啱啦佢话假如佢掹得太紧啊扭得太神呢你敲落佢啊你有咩效果啊他说如果你拉得太紧啊太过逼呢你一敲落去呢可能就会敲断啊佛说啱。咁佛又问佢啊他说如果不松不紧咁适可而止啦好似我哋每一次嗰啲音乐表演啊咁佢都系预先呢将嗰啲乐器呢去试下嘅。看下那些弦线呢是不是太紧太松的那么太紧又不得太松又不得都是扭到它啦适合发出的音声就好又不怕打断又不怕坏。那又点呢那么当时二十亿二就讲啦他说如果你扭到那条弦线呢就不松就不紧呢固然敲落它不会断啦佢呢个音声嘅应该好微妙啊！咁啊，当时佛就讲啦，佢话二十亿二啊，我哋一个人修行用功，亦复如是啊。佢话太紧又唔得，太松亦唔得啊。我哋每一件事情都要适可而止，唔可以急促，唔可以急进啦、啊。虽然我哋常行精进。一切一切啦都要啦好好地啦係调息一下唔好太急亦都唔好太慢。咁而顺益而听到呢当然係多谢佛个开示啦。咁亦都说明我哋一个人虽然係常行精进啦一定要但你亦都唔好太松亦都唔好太紧。一般嚟讲呢都要啊落于呢个中庸之道，咁所以懈怠系招致堕落，而个精进呢就一定可以招致啊呢个了生脱死嘅果报啦。